年 瓶中血枯干， 若要除大旱， 勿取保平还， 注入全儿血， 水涌红龙泉。 Oh.

Thank you.

干爹， 错了， 干爹， 他， 干爹， 他， 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 干爹， 为救众乡亲，舍命取宝瓶。 妈妈， 保佑我吧！ 大人因何闯殿？ 无名为圣上分忧，前来献龙心。 龙心，吴大人，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。 学子报圣恩， 朕好，吴大人，您请。 公公，难道说你让本官亲自动手不成？ 如此轻功，怎敢越俎代庖呢？

听众朋友，唐山市评剧团演唱的神话评剧《红龙泉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继续欣赏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一组越剧。先请听《断桥》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Thank you. 人间，总算娘子是临终边，身孤身贱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临终边。我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刚才是何英、毛威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最后请听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女士，可知你爸爸完全讲翻天我烦恼， 我 下云崖，路遇贼兵，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逢生几楼家，谁要虚度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爹爹娘在心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见着战前家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